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每周末都在北京新闻广播守候着诸位。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几天占据你朋友圈前几位的新闻都是什么呢？大家评论最踊跃的朋友圈又是什么呢？好，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您可以通过调频 FM94.5 直接的在线收听，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下载听听 FM， 直接搜索主播的朋友圈就能回听到往期所有的节目了。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微博来搜索北京台刘佳这五个字来找到我了。佳是才子佳人的佳。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诸位做好了准备了吗？那接下来呢，请听一段我对于冬奥城市志愿者的访谈。三位嘉宾分别是北京冬奥城市志愿者指挥部执行副指挥、北京团市委副书记李健，以及石景山区城市志愿服务队北方工业大学分队的志愿者廖珊珊，还有延庆相亲城市志愿者代表李小岩，来听一下我对于他们的一个专门的采访。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刘佳。在冬奥会期间呢，有一支非常特殊的志愿服务力量，他们不在冬奥场馆之内，却是呢和冬奥场馆密切相关，他们就是城市志愿者。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城市志愿者，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北京冬奥城市志愿者指挥部以及团市委、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服务主题微访谈，来了解他们更多的故事。在我们演播室呢，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冬奥会城市志愿者指挥部执行副指挥、北京团市委副书记李健。李书记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还请到了北京市石景山城市志愿服务队北方工业大学分队志愿者廖珊珊，欢迎珊珊。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请到了北京市延庆区珲川志愿服务协会会长、延庆相亲城市志愿者代表李小岩，欢迎小岩。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李书记啊，其实我是一个志愿者，恐龙那个博物馆当讲解，现在我身边还有很多人是这个社区志愿者，就是统前职守啊。但是现在大家很好奇，城市志愿者又是怎样的一个工种，他们具体是做什么的？你给我们先来介绍介绍。 您刚才介绍的两种志愿服务啊，应该说都属于城市志愿者的范畴。城市志愿者呢，也是根据冬奥会期间啊，我们整个城市的运行保障的需要，主要承担啊城市运行保障的一些相关的任务。按照城市志愿者服务地点的不同呢，我们大概有七大类城市志愿者。比如像我们有场馆周边的城市志愿者，它呢主要是在我们场馆周边那个，比如说一些观众引导啊，一些 疫情防控啊，一些提示提醒啊，秩序维护，这些工作，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城市志愿服务站点的志愿者，这个我们经常呢在我们街头啊，看见我们一些城市志愿服务站点， 是 那里面志愿者啊，主要是比如一些信息咨询啊，一些介绍啊， 包括大家不知道怎么走， 对， 然后他们就提供一些指引， 对对对，路线指引这些服务，第三类呢，我们有冬奥宾歇场所的志愿者，这个呢也是为了弘扬咱们那个冬奥志愿服务的这个氛围，比如在我们那些滑冰呐、滑雪的场所，我们有些志愿者从事一些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些服务，另外还有呢，比如像我们重点社区的志愿者，就是在一些。在社区里面提供一些社区的服务，就通过这种邻里互助啊，社区的一些包括治安的一些协助工作。 所以刚才我说的，我应该是属于社区志愿者， 对对， 所以我应该也算城市志愿者， 也算城市志愿者。 哎呀，那挺好的。 对，包括我们还有啊，像助残的志愿者，主要帮助帮助我们一些残疾的一些朋友啊，这个。更好的那个弘扬这个社会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残的氛围，因为我们还有残奥会嘛， 对， 所以残奥会我们也是要帮助残疾人，说那个尊重残疾人，包括我们有文明交通志愿者，主要在一些重点的一些交通枢纽，那个也是为一些外来的游客呀，提供一些咨询啊、引导啊、介绍以及介绍冬奥知识那些。 李书记，那像这些交通枢纽的这些志愿者。他一定是在这个冬奥场馆周边吗？比如说一定在冰丝带周围？不一定， 不一定， 那还不一定。 在全市的一些大型的交通枢纽，那个都有， 在各个地方都有， 各个地方包括我们的火车站，我们的像各个青浦火车站啊，那些地方都有。另外还有那呢比较特殊，就是我们2022年北京新闻中心，我们有一批城市志愿者，主要是为一些咱们中外的记者啊，一些采访啊。那个做一些服务，这大概呢就是城市志愿者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当然，城市志愿者呢还从事了很多工作啊，比如说，整个社会面我们的一些氛围的营造，那个城市志愿者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觉得今天这个氛围啊，因为几位志愿者的到来已经起来了，因为我看他们的服装，应该这就是咱们志愿者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服装，对不对？ 对，这是我们。专门为志愿者、城市志愿者 是吧 设计的服装。 这样，在刚才呢，我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你们二位的一个身份，再具体讲讲。珊珊，你具体是做什么工作？在这个城市志愿服务当中。 我是一名00后的石景山区城市志愿者。然后在这次的冬奥会城市志愿服务工作当中，我主要是在咱们。首钢园这边的服务站点进行一些信息咨询，还有语言服务、文明宣传的一些工作。 哦，你服务的主要是在那个首钢， 对 啊，那个我们的比赛场馆周边。 对， 小严呢？ 我是一名90后延庆相亲志愿者。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我的志愿者的一些故事。这次呢，在城市志愿服务当中呢，我主要在延庆区的会展广场，也就是在延庆的这个叫执政与制服中心的外围，我们有一个岗亭，主要是也是承担一些信息咨询。同时呢，我还作为咱们城市志愿者后勤保障这边的一员，然后也会从事一些志愿者的后勤保障的一些工作。 那你的工作很多呀。其实我相信啊，包括我们网友朋友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呀，很多人可能当志愿者呀更渴望去到这个赛会场馆里边，又当志愿者，没准还有机会能看一看这个运动员的表现。所以城市志愿者和赛会志愿者二者是不是还有很大的区别？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李叔， 好，应该说呀，城市志愿者和赛会志愿者啊，都是冬奥会服务保障的重要的力量。应该说二者是同等重要、不可或缺的。而且在工作中呢，应该说两类志愿者也是相互协作、互相配合，这个共同的为北京冬奥会提供一些优质的、专业的、有温度的服务。那么城市志愿者和赛会志愿者呢，当然也有一些区别啊。 对， 这些区别呢，比如首先是服务地点的不同，刚才您提到，赛会志愿者主要是在场馆 里面服务，比如咱们那个通常我们说的红线，三会志愿者在红线里面，就场馆和外界的一个像有条标志，就是红线， 有一条红线， 有一条红线，对，咱们的三会志愿者主要在红线以内，城市志愿者呢主要在红线外，但是城市志愿者分布更广，来说，他除了在场馆周边呢。包括我们刚才介绍几类，包括我们的一些就是交通枢纽啊，我们的一些商业网点、旅游景点等等，我觉得城市志愿者是遍布我们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第二个不同呢，他们的服务内容还是有所不同的。赛会志愿者主要是服务赛会本身、赛事本身，那么城市志愿者呢，主要在城市里面呢，为城市的运行保障提供一些服务，比如像人员引导啊、信息咨询啊、语言服务啊。文明宣传啊，应急救助啊，文化传播呀，环境保护啊，平安建设呀，还助残等等方面。第三个呢，应该说他们的规模也不太一样，因为 哪个更多一点？ 应该城市志愿者是要比赛会志愿者要更多， 是吧？ 对，因为赛会志愿者主要服务赛事嘛，但是城市志愿者呢，应该说在我主要城市运行，它的应该说，范围更广，所以呢，我们预计啊，我们将有20万人次的城市志愿者，这个参与服务，因为赛会志愿者啊，毕竟虽然说大家都很有热情，毕竟 是 人数有限啊，所以城市志愿者应该说为大家参与那个志愿服务奉献一些，提供一个很好的渠道。两类志愿者应该说都很重要，都是在为冬奥的筹办， 它是一个贡献自己的力量，它是一个相互统一的一个过程，或者有机统一的。 对，它是有机统一的，很多工作啊，我们都是相互衔接的。 相互衔接。 对。 那其实也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那作为我们整个冬奥会期间，为什么需要一支啊这么庞大的城市志愿者的力量呢？它非常重要，对吗？ 对，那个城市志愿者应该是非常重要的。那个，从咱们的历次的那些大型活动，那个城市志愿者应该说都体现了重要的力量。从2008年，比如说我们的奥运会，都城市志愿者体现重要的力量。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冬奥期间啊，那个咱们运转的虽然这场馆是我们的核心，但是我们说整个城市啊，方方面面都在为冬奥会说那个做着一些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呢，其中很多呢，都需要城市志愿者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个比如刚才介绍的我们的信息咨询，那个人员的引导，等等方方面面。另外呢，咱们的社会啊，因为冬奥会啊，咱们有需要一种良好的氛围。这种氛围呢，也需要我们的城市志愿者去营造。 就需要来营造一个喜迎冬奥会的氛围。 对，喜迎冬奥会的氛围。对。 说这么多啊，我来两位志愿者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其实，在具体的这个工作当中，小严，你是算是哪一类具体的工作呢？除了刚才你介绍那个。 我应该是属于是信息咨询这一类的。 信息咨询。 对。 能给我示范一下，或者是举个例子 啊？就比如说啊，有的游客然后到了我们的岗亭的外围， 比如说我到了， 对 啊，到岗亭外围， 先生您好，请问您要去哪儿，包括您怎么走，然后这些都会在信息咨询的时候会对您解释， 进行一个引导哈。那如果我是一个外国朋友呢？ 如果要是外国朋友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双语了。 双语了， 对， 你可以吗？一点点， 一点点，对，一点点。 但这个应该是属于我们基本的一个指引服务。 对， 像这种指引服务是不是非常重要和必要？ 非常重要， 为什 么？因为我们的很多观众啊，特别是很多那个观众，包括一些赛会的组织人员，他们都是第一次，比如去我们场馆。那么，如果说没有一个指引，那么他们可能就能走对路线啊，能够 提高效率， 准确的完成工作。但如果没有指引，那很有可能就找不着地方，或者说工作出现一些问题。 我还想问小严，因为刚才在我们这个整个的演播开始之前呢，我还问过小严一个问题，他都从事10多年的志愿服务了，我特别想问他，作为一名90后啊，从事10多年的志愿服务，当初为什么想成为一名志愿者？ 我觉得，我当初是看到了2008年奥运会，这些 青年的这些志愿者啊，以这些高规格高水平的志愿服务，当时在荧幕上看到这些场景，然后影响了我，我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于是呢，我就报名参加了这个，当时赛会志愿者招募肯定已经结束了，对对，就报名参加了城市志愿者。当时我是作为一名首都治安志愿者。 那时候你才多大呀？ 那时候16岁。 16岁， 对对，在路口呢进行这种人员往来的登记，车辆的一些登记，维护首都社会秩序。 从那个时候一个叫星星之火啊，就可以燎原，一直在心中有这样一团火。 对 啊，为这个老百姓也好呀，包括一些运动员提供服务的这么一个热情，一直延续至今，一直延续到我们冬奥会，给你点个赞。我接下来要问问珊珊了，珊珊是我们00后的志愿者，哎，你现在具体的工作是在石景山，也是做一个指引吗？还是说有其他的工作？ 对，就是我的工作跟小严刚刚说的差不多，然后我们在首钢园那边有就是城市志愿服务站点，然后我们在站点也是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进行一个指引，还有路线指引和信息咨询的服务。 我能冒昧问一下，你是00几年的吗？ 02年的， 对，非常年轻啊。哎，你是现在是大二哈，为什么想成为一名冬奥会的志愿者？ 就是我认为北京冬奥会是咱们国家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然后2015年那个时候北京申办冬奥成功，那个时候我才是一名初中生，然后当时在电视机里面听到那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一声北京，当时就点燃了我的冰雪激情，那个时候我就立志成为一名北京冬奥的志愿者。然后同时我也是一名冰雪运动的爱好者，每到假期的时候我都会约上小伙伴们一起去滑冰，感受冰雪运动的快乐，同时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所以我认为正因为怀揣着对冬季运动的热爱，亲身为冬奥会贡献出自己的亲身力量，自然也成为了一种不需要动员的使命，然后我也非常愿意能用实际行动来为北京冬奥会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好，李叔，你看我是80后啊，这个是90后，00后。我还看到在一些短视频上有一些10后的小朋友，哎呀，也要争当志愿者。还有我看到咱们誓师大会的时候，还有60、70岁的， 对 啊，阿姨也是志愿者。那现在李书记赶紧给我们介绍介绍，还有机会吗？还有没有可能成为志愿者？ 那个城市志愿者啊，应该说招募工作我们一直在进行中。那么大家呢，现在应该说随时都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城市志愿者。 具体怎么操作？ 具体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有一个志愿北京的网站。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可以登录志愿北京网站。我们主要通过志愿北京的网站啊进行招募。那个有意向参与的咱们的市民朋友啊，可以登录我们志愿北京网站，其中有一个专栏叫《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者专题》。大家可以啊在其中检索那个相关的项目，在这个专题发布了很多项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比如说居住地啊，或者根据自己方便的地域和自己感兴趣的项目，那个随时可以报名。那个但是在那儿提醒大家，在那个报名之前啊，请大家一定要在志愿北京的网站上完成实名制的注册。我们呢注册完之后，大家就是一名光荣的北京志愿者。那么当你选定一个项目之后，你就可以参与具体项目的服务。具体项目参与志愿服务。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志愿北京的微信公众号。在手机微信中啊，可以直接搜索志愿北京，我们也会在公众号上定期的推出一些报名的相关信息。 那就更加方便了，大家直接来搜索啊，关注志愿北京这个公众号。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有一次也是聊到志愿者，还有一个小程序。大家可以直接检索自己是在哪个社区啊，都可以成为这个社区的志愿者，而且现在呢也可以成为一名光荣的冬奥会的志愿者。说完啊这套程序之后呢，我要问一问李书记，就是成为冬奥会志愿者之后，会不会接受一系列相关的培训，才能咱们叫什么呀，持证上岗，或者说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之后，我们再更好的去服务受众呢？ 志愿者应该说培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通常提出啊， 就是我们志愿者叫不培训不上岗， 哎， 培训不合格也不能上岗。 是 那个，所以这次啊，但是因为这次因为主要受疫情的影响，我们的培训呢主要以线上的方式进行，那个我们的具体培训啊，包括骨干培训、通用培训和岗位培训三类。骨干培训呢，我们主要是针对的是一些志愿服务项目和组织的一些负责人，我们进行一系列的培训。那么对于通用培训呢，就是对我们所有参与的那个志愿服务的那些志愿者，我们都要通过在线的方式来进行一系列的培训。这个培训呢，我们也制作了一系列的那个视频课件，比如包括奥林匹克的基本知识，冬奥会和冬残会的一些概况，包括冰雪运动的知识，包括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文化，包括那个助残服务的知识，包括礼仪规范呐、急救技能啊，媒体宣传啊等等各方面。这个由咱们的各志愿者的成员单位那个负责组织啊，本系统本地区的城市志愿者，通过那个集中线上观看的方式进行通用培训。同时呢，我们还有岗位培训。那岗位培训就更具体， 比如说， 就是比如说你从事什么岗位。那个岗位培训，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去博物馆做讲解，那么那个可能就得由博物馆具体组织，就是讲 对我进行培训， 对培训博物馆一些知识，这个进行岗位培训。同时呢，包括一些礼仪啊和服务岗位的具体要求的一些培训 啊。这个我今天啊就感觉在李书记面前得好好表现，得达标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志愿者。其实说到合格的志愿者，我觉得今天二位啊是志愿者当中的九零后和零零后的非常优秀的代表。想问问二位，在成为一名志愿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说有什么觉得有点犯难、有点挑战的？小严， 我觉得我当初是在2008年参与了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城市志愿者啊，是这个首都治安志愿者。在2009年呢，我还在上学，在上学的路上，我看到了咱们当时延庆县志愿者协会招募志愿者的这么一个公告。然后我中午就是趁着午休的时间去报名，在5月4号拿到了这个象征注册志愿者身份的一个小蓝本。当时特别高兴啊。在这之后呢，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我自己学习跟我这个在从事志愿者工作的其中的一些冲突， 精力分配， 对， 或者叫时间管理， 对对。比如说周一到周五还好说，然后在正常的在学校上课，然后周末的时候可能就面临着比如说学校有一些活动跟志愿者团队会有一些，对，有一些活动，然后要取舍。 那你一般是怎么取舍？ 我大部分都会参加志愿者的活动。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志愿者活动对于我自己来说是我的一个兴趣。有的人可能是，比如说您可能是爱玩游戏，可能有的人爱看电视。我觉得我从事这个活动呢，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兴趣。我觉得这个特别对我的路子。 是不是在整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被你服务的这个朋友，给了你很大的获得感？ 对，就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每当有这些受众，然后对你表扬也好，对你的称赞也好，就是你会，我自己觉得特别有获得感。我觉得特别暖心。 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其他的节目当中我也聊过，有的时候啊，就在社区里边，哪怕做一个特别简单的统前值守，或者是说整个小区的电梯坏了呀，或者是一些公共设施坏了呀，咱每个人给物业作为积极的打一个电话，为社区做点好事儿。我跟你说啊，跟钱没关系，内心特别有获得感。可能这就属于之前咱们在这个很多节目当中提到叫马斯洛这个需求当中最高级的，就是一种被人认可。 对， 这种是我们成为志愿者啊，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动力。问问珊珊，零零后，你在这个成为志愿者的过程当中，包括培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因为现在你还在上学呀。 对，就是作为一名大二学生，对于我来说，也是如何平衡学习和志愿服务工作，也是我需要首要的一个权衡的问题。然后为此呢，我就是特定制定了一个每周的工作计划表，然后我会按照 我的这个计划，按部就班的来完成我的学习以及志愿服务的工作，然后把时间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然后可以保证在完成志愿服务工作的同时也保证学习不会落下。对，然后其实我发现志愿服务是可以促进学业的。然后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可以拉近我们课堂还有社会的距离，就是在志愿服务当中也能收获学习到很多就是在课本内学不到的东西。 你给我举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在我们城市志愿服务当中经常需要就是与人打交道，就是可以锻炼我们的这个与人沟通的能力， 社交能力， 对，以及一些协调和应急的应变的能力，这些都是在平时课本中学校里学不到的。 我刚发现刚才他在提到这个把它量化的时候，小颜笑了，为什么笑？你觉得他是把它当做一个工作一样，你觉得很可爱是吗？ 对，但是现在学校来说，对志愿服务也有一个有一个要求吧，算是，是吧，珊珊？应该是有一个要求。然后在大学的时候或者在高中的时候有参加多少学时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是作为学生来说现在参与志愿服务啊，他可能对他有一个促进作用，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当时我是在传媒大学上学，然后因为没有赶上2008年的这个奥运会，但是我赶上了一个恐龙博物馆的一个讲解，真不是为了加分啊，真不是为了加分。在这个做服务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在学习一些东西，因为你要讲解这个东西，你肯定得特别了解它。在这个学习当中，然后呢，又促进了自己的专业，然后同时呢，也能有更好的为一些小朋友服务，就会特别有获得感。我们说到获得感呢，在这个月的12月6号，咱们是组织一个誓师大会，李书记是吧？或者是我们城市志愿者的一个集结号，吹响的集结号。那在这个成为城市志愿者的过程当中，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特别感动的是看到60多岁的阿姨成为城市志愿者，而且誓师的时候她也去了，在这个清河哈， 对，清河火车站， 在清河火车站。现在对于成为城市志愿者有年龄要求吗？ 这是这样的，我们主要是，得身体健康，那个能从事啊相关的工作的需求。具体年龄呢，我们是原则上要求18周岁以上。对于年龄的上限，我们是没有要求，因为 没有上限， 没有上限，因为我们看啊，我们北京城市啊，有大量的那些白发苍苍的一些老人，也是在为这个城市奉献着力量，奉献着爱心， 是， 所以 我们朝阳群众， 对， 西城大妈， 对，所以我们说呢，对志愿者呢，还是因为冬奥会志愿者毕竟冬天一个天气原因， 是， 也希望广大志愿者啊，那个充分的衡量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是， 确保身体健康的状况下上岗服务。 哎，叔叔阿姨啊，在保证身体健康啊，身体很舒服的情况下，再进行力所能及的一个服务，我特别建议他们在，是不是在一些场馆内，或者是这个咱们的站点里边来做一些服务。那可能对于我们 室内服务， 哎，室内服务对于我们年轻的志愿者来讲呢，其实就感觉更踏实，有这些叔叔阿姨在，爷爷奶奶在，我们的服务就更踏实，更有归属感。还有一个点，我发现在这次誓师大会的时候呢，我们现场是发布了一个城市志愿者标识。那这个标识呢，在发布之后呢，也是得到了媒体啊，包括很多观众朋友、网民朋友的关注。那李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城市志愿者标识。 好，我们这一次的城市志愿者的标识系统啊，我们的名称叫同心筑梦，它的核心图案还是来自于咱们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的我们的标识新手标的元素。其中啊包括5个元素：和平鸽、手掌、爱心、火焰和雪花，这样有多重的意象，也形成了丰富的世界层次啊和象征意蕴。羽翼高扬的和平鸽啊，象征着和平、友谊、团结、公正，也象征着我们是勇敢、坚强、拼搏进取的意志，振翅欲飞。张开的手掌啊，这个代表着志愿者伸出的帮助之手、服务之手，也体现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燃烧着的爱心火焰，代表着志愿者的热心和真心，展现了用心服务、与人温暖的精神力量。晶莹剔透的雪花，点明了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季节元素，充满轻盈的活力。友谊之歌，帮助之手，热情之心，面向光明之路蓄势待发，象征着我们广大的志愿者心中有梦，眼里有光，面向未来， 志在远方的一个蓬勃的状态。我们城市志愿者的标识系统啊，将应用于城市志愿的服务站点、志愿者的服装、志愿者的证书方方面面，助力啊广大志愿者以最饱满的状态投身冬奥，积极奉献。志愿者的微笑必将成为北京冬日街头最温暖的亮丽风景。 那其实作为我们城市志愿者呢，他们除了我们演播室展现的这两件衣服之外啊，李书记他是不是还有一个厚的？ 对， 负责在室外的 羽绒服。 羽绒服。 对， 要不让他们在台前展示一下？ 好， 来，有请两位志愿者。 好， 来，可以把这个长的羽绒服穿上。穿上之后呢，李书记来给我们讲讲这款这个志愿服装的设计的理念以及颜色。 好，那个珊珊穿那一款羽绒服啊，就是我们专门为咱们这次城市志愿者设计一套羽绒服。像这套羽绒服啊，就主要是考虑到咱们的志愿者啊，冬季那个是在要长时间的在室外工作，而且工作强度也比较高，主要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啊，主要考虑防寒保暖的需求，这个咱们设计这款羽绒服。同时和那款羽绒服配套的，我们还为志愿者准备了手套、围巾和帽子这三件套。这个志愿者的服装的颜色呢，主要还是取自于我们刚才说的那土星周梦标识系统里面一些核心的颜色。应该说还是体现出来还是清新亮丽的一个颜色。这个也是展现我们志愿者呀，这个年轻向上、富有活力的这样一种形象。这个使志愿者成为我们北京冬日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那刚才他们穿上这个衣服啊，尤其穿上羽绒服之后呢，大家也是非常的羡慕，包括我啊，特别想来一件，但是在网上是肯定是买不到的，因为只有成为志愿者才能拥有这样一份象征自己身份的一份服装。 对， 特别想问的就是现在他们的工作，也就是城市志愿者的工作已经展开了，对吧？ 对，我们是从12月5号开始啊，我们的城市志愿者的各项工作已经有序的在开展， 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一直持续到我们三个时间节点，12月5号是开始服务， 开始了。 1月25号我们是前面的开始城市志愿服务。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应该都可以看到我们志愿者的身影， 看到他们的风采。 对，风采。然后到那个我们的服务一直持续到3月份，我们的冬残奥会闭幕之后，可能还要相对延续一段时间。 那问问二位啊，就是这个珊珊，尤其是刚才你穿上那个衣服特别的神气，特别有神采。这个做室外工作最长的时候在室外待多长时间？ 就是其实那个站点内比我想象中要温暖一些，然后它也配备了有一些暖风然后暖气之类的，然后给我们城市志愿者一些提供了一些保障。 那就还好，那就是说我们至少说有的时候在完全的室外，有的时候是可以在站点取暖，这也是咱们做了一个保障，对吗？ 对于室外的完全室外工作呀，我们一般还设计了一个志愿者支架在附近。就是大家工作如果说时间比较长，感觉比较冷的时候，可以去志愿者支架去温暖一下，然后也提供一些饮用水呀、热水呀，包括一些基本的一些物资的保障，可以给志愿者提供一些保障。 有没有什么感动的瞬间，或者是难忘的瞬间？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从12月初就已经开始从事这个城市志愿服务了。那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需要跟自己的学习和工作进行时间的协调，有没有哪个瞬间或者哪个故事让自己觉得特别感动啊，珊珊？ 就是目前我们现在不是主要在首钢园这边为游客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然后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在12月5日那天是国际志愿者日，然后我们在服务岗位上，就是有很多游客对我们说节日快乐、辛苦了之类的这种话语。然后虽然我们是起早贪黑，然后外面也很冷，一直站着服务，但是听到这些游客们对我们的这些话语就感到非常温暖。而且在这一天，我们志愿者朋友们也在微信群里面互相发送这个节日祝福，就是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志愿者大家庭中感到非常幸福。 是别人的鼓励和肯定然后带来自己内心的感动哈。小严呢？ 我是从2020年的年初 就参与了这个冬奥会前期测试赛的一些志愿服务保障工作。当时在春节前呢，我们基本上都是早8点到晚8点这么样一个工作状态。有的时候半夜也会接到电话啊，需要处理一些突发的一些状况。有的这个志愿者呢，包括我们保障人员，有的生了病，然后吃了药，也会继续在坚持上岗啊，保障这些群众呀，保障一些咱们赛会的一些正常运行。在今年的2月14号和15号这两天呢，我与这个14名城市志愿者参与了这个咱们测试赛的交通压力安保部门的一个压力测试。在2月14号情人节的当天呢，别人都是情侣两个人出去玩或者逛逛商场啊，在一起出去玩啊，我呢带着我的女朋友参与了这个压力测试的这个志愿服务。 这别人都是带女朋友去商场、去游乐场，你带着女朋友去压力测试。 对， 他怎么说？ 过了一个不一样的情人节，他觉得也比较有意义，这是特别有纪念意义。 真好，我觉得其实志愿精神不仅仅是，让自己能够有获得感，它也能感染身边的朋友，能够让更多的身边的亲朋好友，包括我们的现在有一些志愿家庭，来共同的为社会、为北京做一些服务，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哈。其实下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李书记，我想问问他们两个，做志愿者有过委屈吗？因为可能做志愿者内心有很多的获得感啊，或者是别人给你竖大拇哥的点赞，但是会不会遇到一些不太理解的一些受众，然后让自己可能我辛辛苦苦然后呢为您服务，结果还不被理解，有过这样的事儿吗？小严有吗？ 有，很多时候 还真有。 对，当然很多时候都会有被人误解甚至是不理解。 给我们讲讲。 在我讲一个以前的事儿吧，在2019年世园会的时候，我当时在城市志愿者专班工作，当时呢我在 AR 级别的园区近周边指挥部担任常务副指挥长，主要是负责调度呀，保障一些咱们园区近周边的志愿者啊。有一天呢，因为这个交通管制啊，这个配餐稍微晚了一些，有的志愿者呢就因为太饿了啊，可能是不太理解。啊，确实是，大家从早晨7点就开始上岗，到了中午1点才吃上饭。我也知道大家，很饿，也很累，也需要休息，但是也没有办法啊。这个就是可能会给大家造成一些困扰，同时呢，给我自己也是造成一些困扰。很多时候都会这样，包括一名普通的志愿者啊，在点位上被游客不理解啊，很多时候都会。 那一般你们会怎么调节自己？ 我觉得 还是说我们有心理疏导。 对，当然会心理疏导。您提到的心理疏导，我们在志愿者之家也会有这样的疏导。 对，有时候在我们的志愿服务工作当中，不可避免一些市民的不理解。比如说，在这次的服贸会志愿服务工作当中，我们的这个岗位是在测温验证的这个岗位。这时候有一些前来参观的游客，他们忘记携带身份证了，就不可以入园参观。他们会有一些不理解。这个时候，作为我们志愿者，我们就是会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来调节自己的心态。然后比如有些时候遇到市民朋友的一些指责啊，或者是不理解，我们也应该可能有一些自己做的还不太完美的地方，也应该及时改正，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成长。 就更好的从自身的角度来不断的完善我们整个的志愿服务的流程。其实最后这段时间呢，我特别想问一些特别感性的问题，想问一下李书记，冬奥会马上来了，您对冬奥会，对于城市志愿者，包括赛会志愿者，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呢？ 那个期待呢，是还是希望广大的志愿者呀，继承和发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那个志愿精神。这次啊，应该说是我们在我们家门口举办冬奥会，所以希望广大的志愿者把我们的志愿精神啊亮出来，用我们的微笑和服务，